虽然我是一株平凡的小草，心中的坚持却从未丢掉，直觉的温度把冰雪融化掉，被你紧紧拥抱，可能转眼就消失找不到，哪怕是挣扎之后的咆哮，红心的向往给我燎原的力量，给我新的希望，血肉凝聚成坚固的城墙，抵挡暴雨风浪，守望宁静的远方， 什么？你要去当兵？ 嘘，你小点声。咋了？你这是什么反应？你不是挺喜欢解放军的吗？ 可咱现在有地了，以后咱自己当家做主，日子会越来越好，为啥还要去当兵啊？ 地咱是有了，可还有很多人没有地，还在受苦受难，而且要是国民党再打回来，不就又没有地了吗？我当兵就是要守护咱们的地，咱们的家，让更多的人有地有家。 可打仗是会掉脑袋的呀，而且你家就你一个男丁，你娘肯定不会让你去的啊。 我娘那里我一定会说服她的。你们看，从今儿起，这就是我的中国名字。 张，以后咱们就姓张了。 哥，为什么姓张啊？ 三国里的张飞，知道不？张飞是你哥最喜欢的三国英雄了，所以咱今后就姓张了。以后你就叫张和美，你叫张新慧。 扎了个姓，就真像中国名字了呢。 嗯。 那娘就叫张香奈了，娘。 你办户籍做什么？ 我 听邻里说，解放军正在给乡亲办户籍，动员参军。你， 娘，我要参军。 你真要去吗？ 是的。 美格蜜，你还记得你父亲的嘱托吗？我们是日本人，是要回日本的。 娘，说实话，咱们根本回不去日本。而且，俺听说当初回了日本的人过得老惨了，没饭吃，没药用，比咱们现在过得可差得远了。咱还回去干啥？ 是啊，娘，咱们现在有地有房，乡亲们对咱也好，不用非回日本吧？ 你们是真的把自己当中国人了。 娘， 很久没听你叫过我卡桑了，每次都叫我娘。可我们毕竟是日本人，日本人对中国人做过什么你们不知道吗？你竟然想参加解放军，如果解放军发现你是日本人。 我不会让他们发现的。 でも父さんは戦争にもお前が兵士になることにも反対してたのよ。死んだらどうするの。私たちはもう二度と。 娘，爹的嘱托俺一点也没忘。 じゃあどうして。 父亲临终前跟俺说过， 他说俺打小崇拜军人是因为俺崇拜英雄。 いずれ分かるだろうが、お前が憧れてる俳優だ。監督じゃない。 父亲的话俺一直没懂，但是娘，现在俺终于懂了。父亲反对的是侵略的战争，反对的是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那种欺压百姓的军队。当初关东军遗弃咱，地主国民党欺压咱，不管俺多努力干活，俺放牛放猪讨好东家，拼命学习，都没法保护你们，没法保护这个家，只能被人赶来赶去，被人拿鞭子抽，活得像个牲口。俺本以为这辈子都没指望了，只能任人欺辱，但是解放军来了，解放军给了咱土地，给了咱房，更给了咱尊严。娘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是人民的军队，打的是解放人民的战争。遇上解放军，俺才知道俺崇拜的英雄是谁。娘，咱的日子越来越好了，俺当兵就是为了保护咱家的房，咱家的地，咱家的日子。俺想跟着解放军，让更多穷人也过上这样的日子。我相信父亲如果在，他是不会反对的。 メグミ。 战士张荣清前来报道。 上级将军，将军，我们立威武向太阳，将那个祖国的大地， 三元哥， 为我们一座希望， 等你回来。哎，兄弟，咋不开心呢？ 俺娘没来。 你是家里的独子吧？我也是，你娘肯定是舍不得你。我出来的时候，我娘拉着我大哭大叫，整村都听见了，臊死我了。俺是隔壁村的刘大志，你呢？ 俺叫张荣清。娘，幸会，和美。俺现在已经是解放军四野独立第九团的一名新兵了，你们别担心，俺会常给家里写信的。咱家作为军属，组织上都会给予照顾，乡亲们也会照应咱家的。一进军营，俺们就被要求熟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。解放军军纪很严，作风也好，是一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。 杀！杀！都看清楚了，来一遍。 是。 战友们都是好样的。 是。 那位新中国而战的精气神，关东军比不了，国民党的兵痞更比不上。 向眼前的目标用力刺出去，使劲儿。 杀！杀！ 你咋回事？使劲儿，咋像个娘们似的？不使劲儿，怎么杀敌？ 杀！ 杀！ 杀！ 使劲儿不是乱甩，敌人没刺中，自己撞枪口了。哎， 杀！杀！杀！杀！杀！杀！杀！杀！杀！杀！ 娘，在队伍里一切都很好，唯一的问题是，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这样的英雄队伍。 咋样，俺有进步吧？ 王连长，这里抛物线的计算应该是 偷偷加练了是吧？ 啊， 后手握，前手抓，上步换重心，力从后脚起，拧胯送肩，合力刺出，上！你就是没懂怎么发合力，不能用死劲儿，看懂没？ 报告，懂了。 试试。 是。 咱也不能输给你，咱也加练。 后手握，前手抓，上步换重心， 杀！ 力从后脚起，拧胯送肩。但俺相信，俺一定会慢慢成长起来的。 1948年7月初，国共双方兵力的对比，已由战争爆发时的3.14:1变为1.3:1。国民党对东北战局深感忧虑，处于欲守无力、欲撤难舍的状态，故将主力收缩在沈阳、长春、锦州三个孤立地区，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，相继打通北宁线的方针。辽沈战役迫在眉睫。 上头下任务了，准备主动出击了。 要上前线了。 比前线还前线，有个重要的任务，只有你俩能胜任。 我俩？ 要识字懂地图的。 张荣兴同志，刘大志同志， 到！ 你们俩被选拔为侦察兵了。 是。 单元会下定决心加入东北人民解放军，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可，更是对自己身份的重新认知。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身为东北民主联军，于1949年正式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。在解放战争中，第 第四野战军不断壮大，经辽川战役打出军威，并在各大战役中屡建功勋。四野曾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，是人民解放军序列中的王牌部队。善远会就是在这座革命熔炉里得到淬炼，塑造了自己毕生不变的三观与价值追求。 风雪都痛。